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了到了呢個時候咧，又到了月餅的季節啦。咁我哋嘅即係嘉倫金月咧，就係、是、推出咗五年噶啦，就係、是、有口皆碑嘅。嗱，我哋呢個八粒裝嘅兩款嘉倫金月，無論係奶黃金月啦，還是流沙奶黃金月咧，都係賣288蚊。嗰、那個特價，你而家買月餅券咧，去到某段時間咧，都係208蚊。為了慶祝五週年咧，有驚天地一鬼神的貢獻，就是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會買三盒咧就送呢一個啦，大江南北的桂花鹽水雞，每買五盒月餅就送呢個大煮系列，舊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噶啦，係非常受歡迎，呢一個包汁。會海參唔係普通海參，係遼參嘅，有釘咁大條嘅遼參。花膠北菇鵝掌，我哋嘅食品工場研製已久，原隻脆皮 BB 豬，每買十盒月餅送一隻呢只豬，仲係咧你指定嘅時間送去。喂，不過你要預早 book 時間，呢、這個基本上係限量版嚟嘅。呢幾樣咧，我哋都係預備咧。你哋攞嚟過節嘅，你請老豆老母或者親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飯，係咪好有排場呢？ 好多謝老蕭嘅人民超市推介嗰啲奶黃月餅。嗱，據說咧上年咧，好似阿昌咧就請我食咗幾粒嘅，但係據說咧呢、這個阿昌講法啊，好似我老婆嗰啲整得好食啲，好似嚇唔知道。但係就唔賣嘅，今年亦都可能即係唔整啦，咁啊即係順便噏兩句啫。不過呢即係據說呢，點解咁多酒樓或者咁多私房菜都要推出呢啲月餅呢？原因好簡單，原因得一個，好多酒樓呢就而家你知啲酒席已經去曬啲婚宴服務公司，又或者係一啲即係酒店啦，咁所以酒樓賺錢嘅渠道呢越來越少，咁除咗月餅之外呢就係粽同埋臘腸，咁三樣呢老蕭係做曬嘅，咁所以即係點解要大家唔係又或者點解大家咁候住呢嚿肥豬肉呢？因為據說呢美心集團呢好似呢一年做晒啲月餅呢，啲生意已經係過晒佢成個旗下即係嗰條 line 嘅酒樓啦。咁所以呢大家都要搶呢嚿肥豬肉㗎，所以如果你係識整即係月餅嘅話呢，即係可以熱烈點講，唔係熱烈，即係可以好踴躍咁樣做多啲，甚至乎呢好踴躍咁請個老蕭食。咁呢即係好老實講，上年呢我冇記錯呢，我好似食過嘉倫金月嘅。但實際上真係好 Q 難食，咁耐以嚟係食過一年，第一年係超級好食嘅啫，即係八角形嘅餅盒高高地，即係第一年好食嘅啫。跟住之後每一年都係垃圾，所以以後每一年都係食自己整嗰啲嚇，都係食三幾個算啦。因為上一年咧，好似嗰個時候就啱啱開始減肥，唔食得多啦，係咪？咁啊得個體字啫。好啊。咁今日呢基本上都係講兩節啦，咁、我依家開始貴精不貴多嘅。嗱，點解我台面有本書呢？因為呢今日要講一個比較專業啲嘅題目，就係、是、講呢琴日呢係一個大家都應該即係尤其是聽開日 Seventeen 嘅人呢都係一個唔容易忘記嘅日子。咁就大家都知道呢就 Seventeen 嘅成員呢 Alan 呢就即係好不幸咁即係完結咗自己嘅生命。咁點解我要突然間認真講呢句說話呢？即係我覺得呢就 我又觉得好多嘢从好多角度可以讲嘅，即系当然最重要嘅角度就系唔系分析件事嘅本身，而系去到最尾，我会想带出一点就系话，究竟你同我身边有冇一啲类似系咁嘅症状嘅朋友咧？又或者即系在于一个个人嘅角度，你应该点处理你身边发现有类似症状嘅人咧？咁样样咁。其次就是讲讲新闻媒体点报道呢件事啦，咁所以呢我唔系权威嚟嘅，但今日呢请咗一位路人丙上嚟，咁佢系从事相关嘅工作，咁孤隐其名叫佢做路人丙，因为佢亲家太多，即系同在下一样，咁入咪先，路人丙。 系你好。 系啦，咁即系唔讲啦，即系你唔好理佢男女，唔好理佢肥瘦高矮啦，咁、啊、但系呢原来呢好多话题㗎喎，咁样啊，但系嗰啲呢重要嘢呢就即系唔讲住，讲啲唔系好咁唔系好重要嘅嘢先。咁基本上琴日呢张新闻呢就系、是、接近中午嘅时分出咗嚟啦。咁有好多即係如果你有新即係如果你个电话呢有 notification 嘅话呢，即係唔同新聞嘅媒体呢都喺好早嘅时段已经即係確認咗墮樓嘅人嘅身份呢係即係当事人自己。咁问题呢就係、是、第一个角度我想讲嘅呢就係话琴日我见到 Facebook 有人 post 啊，我即係剪晒图啊，就话喂新聞喎、啊、TVB 喎、啊、点解喂即係好似唔同报纸传媒都报咗，即系跳楼唔好跳楼啦，即系堕楼嗰位人士咧就系、是、Alan 啦。咁点解 TVB 端登唔报咧？会唔会系因为党媒嘅身份胜咗党，就唔想报道跳楼嘅新闻，更加唔想报道嗰个系边个？咁于是就令到人哋唔想即系令到人哋冇咁容易就系效法呢个人嘅做法咧，咁样样。你点睇啊，罗仁炳？ 基本上系无线傻下傻下啫，唔关事嘅，因为。如果有做开记者嗰啲都知㗎啦，基本上一 sense 到有人跳楼呢，咁以前就係勾线啦，报警勾线啦，咁但係而家数码化咗就难勾啦，咁逐个地区区有记者，咁落到去之后佢可能见到人冚低咗遮住咗，咁啲人就会以为咩事啊，望一望上面喔、哦、有人冧喎、哦、咁康间同你讲话工人咪工人囉，跌咪跌囉，係啦。咁其实去到无线根本都唔 care 呢样嘢。如果以前都系嘅，而家都系嘅，不过就唔同，就系因为以前可能佢播得最轰动嗰个可能系阿哥哥张国荣跳嘅咋。係啦，而家对后十几年我都未见过佢真系喺新闻度会播一啲咁娱乐性嘅嘢啦，我形容为系啦。 嗱，即系呢个观点咧，冇同佢夹过嘅，但系就非常之啱听，非常之啱听。因为点解咧？去到最后做新闻嘅人只会即系斟酌一点，就系点样 verify 呢件事。OK， 如果你系一个网媒或者你系一个比较细啲嘅媒体，你 verify 嘅方式咧就系正系佢头先所讲啦。其实咧啲差人又或者你可以做嘅咧，就第一时间咧系问康间。如果康间话系边个，话系咩人，咁咪讲咯。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有啲网媒或者有啲媒体，佢问得比较仔细啲，又或者系叻啲嘅，去查下个单位业主，又或者查下田土厅有冇记录，又或者查下究竟离任有冇打到，有冇即系个单位话租咗俾边个，甚至乎问下唔同公司嘅艺人。嘅即係問下私版嘅記者，你係應該會查到嗰個單位究竟係邊個住。咁問題就係話邊個 verify 呢，佢係唔可能喺呢啲渠道裏面搵一個人出嚟我 verify 呢單新聞嗰、那個單位係邊個，而證實咗跳落嚟嗰個就係邊個啦，係唔可能嘅。咁所以需唔需要咁大事去報導一個即係電視媒體點樣報，因為佢黨媒性黨於是唔報嗰個係邊個。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切頭切尾完完全全一個陰謀論嘅講法，而且係完全站唔住腳嘅。成件事呢個目的就一樣嘢，即係攻擊呢個 CCTV。即係我唔係叫大家攻擊或者唔攻擊佢，而係話如果睇新聞所有嘢都要帶住呢種怨恨去睇呢，你係冇辦法睇清楚每一件事嘅本末嘅咁樣。嗱呢個係好次要嘅睇法。但係問題真係正正想講嘅呢就係、是要戴頭盔先嚇，即係阿路人丙咧就提醒我一樣嘢，今日晏晝同佢傾一傾個 flow 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就唔應該去著眼，第一嘢已經係確定咗件事，喂係咪一個有情緒病記錄嘅人病發跳樓咧？咁所以頭先我講法咧都係好大帽嘅，即係係墮樓，佢有冇跳我唔知道，起碼冇遺書先。 即係好多人覺得佢呢一刻真係如好多人發嘅聲明講，佢真係跳咗落嚟，可能佢哋有相關嘅資訊而我冇啦。咁但係問題呢，警方都係未可以證實到佢係唔係病發而跳樓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呢，你如果一口咬定咗，又或者係好多人嘅講法就係咬定咗，哎，佢係病發啦，又或者佢呢件事同精神病有關，其實有少少唔負責任，就有少少太過去一步去咗結論嗰度嘅。 係啊，因為講多少少唔好話呢個，我哋即係我都要戴頭盔，點解就係因為我睇份新聞下面就第一件事，而家任何新聞都好啦，下面一定會加翻句防止殺物嚟啊、自殺會啊嗰啲電話俾你嘆嘅。咁但係其實成件事都未定案，即係甚至乎對上呢幾日都有啲自，即係有啲文章都講緊話呢幾日都有好多自殺嘅個案。其實啲自殺個案都冇定佢係咪精神病嘅，只係咁啱可能有個底喺度，因為醫院查到佢有精神病記錄， 係咧， 咁佢就話佢係精神病跳樓啦。有啲就咁，其實有好多都出現咁嘅情況，而即係真係講白啲，傳媒近呢廿幾三十年都將個問題放得好大，甚至乎 CCTVB 都有專題報導過嘅。咁但係結果就係報導完之後，好輕描淡寫新聞透視播咗一集之後，就冇再跟啦。近呢五至十年都冇再跟過呢啲問題，只係跟可能個 flow 就係話，而家調翻轉頭，一精神病可能又掛勾到啊，佢犯咗法要攞精神報告。攞完精神報告，你就有問題啦，咁你入小欖啦，因為佢哋就想入小欖，好快就搵出嚟啊嘛，聽聞。咁所以而家 即係即係有啲人攞白卡就係咁解，係咪先？ 係啦，有啲人攞白卡嘅原因就係我話我白卡，我有咁嘅情況。咁但係返落嚟頭先，即係今日呢件事嚟講，即係第一樣嘢，我點解都要講得好清楚，就係佢只係墮樓原因，就係因為喺佢喺成個過程裏面冇學得你咁講冇遺書。咁第二樣嘢亦都冇一啲。冇一啲端倪，即係冇話突然間就性情大變啊，甚至乎講緊突然間我要做好曬步驟啊，卡力卡啦，冇喎，仲要係新聞講緊之前同緊佢啲朋友仔仲 WhatsApp 緊，仲話冇問題，五分鐘前嘅啫，即係除咗五分鐘得兩個情況嘅啫，一嗰五分鐘裏面突然間有個人打電話嚟。激起佢个情绪，勾起佢好多嘢，喺嗰一分钟回忆咗好多嘢，令到佢好唔开心，又望住个窗，就不如嗱，咁呢个可能性系极度低嘅。咁另一样嘢就系、是、要喺另一个节目讲噶啦，可能系灵异事件嚟嘅，即系可能乜嘢上身都有。咁呢两样嘢都未证实到嘅话，即系我哋好多时都尽量系保持一个中性，话翻俾人知，唔好，真系唔好。如果系咁嘅话，其实系会。即係而家我甚至 Facebook 個個都話，我好唔開心啊！見到啲咁嘅情況，我老婆都係咁嘅。咁之後我又唯有講句，你唔好咁諗啦。你越咁諗咧，啲毒係會繼續播到你身上，下一個到你嘅就係你唔好搞到我噶，我又要搞你其他卡力卡拉嘢。咁好似講落去好似好好笑，但係諗翻轉頭，其實基本上我哋好多時間點解有人跳嘅原因，好可能唔係因為佢想跳，係我哋令到佢想跳，我哋個環境令到佢想跳，係啊，即係。真係呢件事而家都未知道個成因啦，咁所以我同你點解第一日今日都同你要講戴定個頭盔先，就係唔小心可能講咗一啲位出事㗎，實出事㗎，因為一講到頭先我哋講到某一個元素，就係頭先我可能個電話係邊個嚟呢，咁可能有機會係咁呢，呢啲咪就係可能陣間會講到嘅位。 即係所以其實我又唔係好想做福爾摩斯會做嘅嘢，去推斷究竟係乜嘢令到佢突然之間做出呢個咁嘅決定啦。咁但係其實好多你會見到，甚至乎喺佢 Facebook 又或者同佢關係好親密嘅 Seventeen 另一個隊友阿義文，佢講嘅嘢呢，其實都係好多人都會諒解、了解，又或者係接受、無奈地接受呢一個決定。即係假使間佢係有意識去做呢個決定嘅話，咁但係即係基於我唔想做任何嘅判斷，佢究竟做呢個咁嘅決定啱唔啱，又或者係身邊嘅人應該做啲即係乜嘢嘅回應？即係我唔想喺呢方面嘅推測咧，咁我就即係 in general 即係講講。究竟如果即係你身边有个情绪好唔稳定嘅人，又或者係有啲症状睇到啲咁嘅人，究竟应该 大家點面對呢？咁其實好多傳媒都因為佢嘅過往，即係其實佢自己都承認佢自己有bipolar 啦，即係有躁鬱症啦。咁另外就係話佢係經歷咗一個好長期嘅戰鬥啦。當然佢唔單止喺自己嘅 Facebook 裏面講過，做好多唔同嘅訪問亦都講過，做音樂嘅時候亦都好多人講過點解要行一條咁嘅路。其實即係重複呢就冇乜意思嘅。咁只係想集中一樣嘢，就係話即係我唔能夠講我好了解，即係有呢個症狀又或者有情緒病嘅人有幾唔開心又有成，但係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呢都有唔同程度嘅精神病嘅，即係有躁鬱又好，有抑鬱又好，有躁狂又好，有唔同類型嘅精神病，可能就係來自即係生活壓力啦，可能就係來自自己即係遭遇啦，一啲過往啦。咁問題係究竟從呢個人身上我哋學到點樣面對呢？因為勇敢面對當然係一個最理想嘅方式啦。咁但係好坦白講，亦都即係我亦都識得一啲有斷定有 bipolar 嘅人啦。咁我唔想提名啦，又唔知佢即係係咪即係准許我咁做啦。但係實際上呢啲人好多時過來人嘅經歷就係第一唔食藥係唔得嘅，堅抽。即係如果唔食藥嘅話呢，係第一控制唔到個情緒，第二就係話你任何病症呢，你係因為唔食藥而後面會出返晒嚟，你覺得自己嗰刻好晒，其實唔係，其實都係仲靠啲藥物控制住你身體入面嘅荷爾蒙呀或者唔同嘅 chemical 呀，去令到你啲症狀唔好發出嚟。所以點解咁着重就係咪病發嗰刻呢？因為你冇食藥就可能會病發囉。咁你係真係需要接受長期嘅藥物控制嘅。咁如果你冇準備去接受呢個 medication， 又或者你準備放棄 medication， 你真係要三思。第二就係話，好多人都話俾我聽，呢一樣嘢呢，無論你外人點樣加把口落去，覺得自己控制得到，其實都控制唔到嘅。咁以你阿路人丙嘅經驗，係咪實際上即係你嘅經驗聽翻嚟又同我聽翻嚟差唔多呢？ 首先我又要戴多個頂頭盔先。 隨便啦，隨便。 因為如果你問我，人人都有病嘅。如果喺精神病嚟講，人人都有病，即係爭在你病得似唔似。因為我哋基本準則就係，你病到係連人哋都影響到嘅，咁呢啲真係叫病㗎啦。咁樣即係我見到好多我哋叫獨男又好，宅男又好，匿埋喺屋企自己喺度篤篤篤篤篤，咔哩咔啦。咁佢係咪有精神嘅問題？你可以話佢有嘅，但係佢影響到人又影響唔到人。咁呢個唔影響啦。咁但係翻落嚟，係咪真係食藥好重要？係嘅，因為真係講緊，即係等於你糖尿咁樣，你糖尿血壓你控制唔到，就要靠藥物啦。咁呢個一定係事實嚟嘅。咁但係我成日都講緊要靠意志同埋靠身邊嘅人幫手嘅，呢個係事實。因為其實藥物係控制緊你身體啫，但係你個心理係藥物控制唔到。咁有啲個案就係佢食藥好準時㗎，咁但係屋企人俾唔到 support 佢，俾唔到支持佢，個結果會係點？個結果就係會話翻俾你聽，佢會又諗埋一邊，係啊，即係等於揾有隻洪水猛獸喺後面，其實揾個窿，你家喺間房度突然間度度度，咁睇下揾有冇位攝嚟對付你嘅啫嘛。咁如果你對付到，咪會病發咯。佢對付唔到，咪冇病發咯。咁你點樣可以令到佢冇病發？咪好似頭先咁講咯，食啲藥，即係好似紅毛嚟幫你揾一揾間屋，等你唔好咁容易有窿走。第二樣嘢就係屋企人都要通知下你㗎，屋企人都會打個電話慰問下你，即係防止有隻怪獸嚟對付你咁樣。咁所以係㗎，你講得冇錯。咁但係真係講真句，如果你問我藥物重要啲定係人重要啲，我覺得係人同環境重要過藥物，但係藥物真係要有。 但係好多時呢啲人好似唔好想你幫， 係 亦都成日覺得你幫佢唔到，又或者 冇錯， 最易面對到嘅情況就係佢話俾你聽，佢覺得自己冇事。 係啊， 你點介入？ 通常喺呢個情況之下，你唔使理嘅，你咪由佢去咯，一定碰釘嘅。咁通常咁嘅情況之下，佢要繼續衝、繼續跑。咁喺 bipolar 嚟講，嗱，以下就唔係好專家啦。咁但係你 bipolar 佢咁樣衝、咁樣爆、不眠不休咁繼續撐落去，其實佢個狀況就好擺到明係佢 hyper 緊，佢 manic 緊，即係佢個人個狀態係亢奮緊嘅狀態，咩都唔好理，衝緊上個高峰度。 要完成到佢想要嘅做嘅嘢。咁佢一碰壁之后一爆咗唔得啦，佢终于知道呢个世界有嘢唔得啦，佢就会突然间好似过山车咁样跌咗落去。係可能係好短嘅时间突然间跌咗落去就会借。咁白波拉就係咁㗎嘛，你好 high 嗰时就好 high， 好借就好借。咁好似你咁样讲啦，我哋咪要留意下佢，我哋係有佢嘅，有阵时都要有佢，因为佢都未知有咩事，嗰刻佢都唔会听人入耳，反而係嗰阵时你自己意识到，身边朋友意识到嘅话，望一望下佢，咪喺旁边陪下佢囉。咁又起事上你咪即係留意下佢有冇啲特别症状啊，或者开始即係佢有啲異常嘅嘢出咗嚟啊！即係開始以前唔會訂嘢，而家訂嘢啊！開始買嘢就狂買嘢啊！即係原本控制到都控制唔到啊！咁呢啲咪大家留意一下咯。 即係因為我身邊即係好似有咁嘅人咯。 係。 咁太過詳細又唔想太過仔細去講啦。咁但係即係佢都係即係都係一個非常之有經歷嘅人啦，而且啲經歷唔係好啦。咁所以其實晏晝準備去講呢個題目嘅時候，其實做咗少少功課，又或者好少，即係好皮毛嘅 study， 我都覺得佢係好似十樣嘢都中咗八九樣。即係你話佢係咪即係有所謂叫做嗱 bipolar 兩種，一種就係 bipolar one、bipolar two。咁佢哋有咩唔同咧 ？bipolar one 就係話你只要曾經出現過一次躁狂嘅跡象，咁你就已經係 bipolar one。咁如果你係有經歷過躁狂，然後隨後有輕度躁狂，又或者係一個抑鬱期嘅話咧，咁就叫 bipolar two。咁點樣去斷定一個人有定冇咧？係咪你哋即係你認知嘅業界裏面有啲簡易嘅方式去判斷一個人有定冇咧？嗱，因為嗱，即係我講多少少先。我喺網上面揾到嘅資料咧，就係包括幾大個範疇嘅。第一，所謂咩叫一個躁狂咧，就係突然間會異常有目標、異常去興奮，就係不斷個人咧情緒高漲，好似有一個好高嘅目標，自己充滿力量咁去想達到呢個目標。即唔到呢個目標咧，其實係唔想休息、唔想瞓覺、relax 唔到落嚟嘅。咁另外一個即係指標呢，就係話達到咗呢個目標之後，咩叫抑鬱期呢？就係突然之間你好似冇曬電，就好想瞓啦。 係 即係突然間佢頭先衝緊去達到目標嗰刻就完全唔想瞓，但係到你達到目標完咗之後，但係可能突然間覺得感懷身世呀，覺得自己咩都心無可戀嘅時候，你又好想瞓，好想啲時間好快過，又或者即係盡快完成咗手頭上面嘅嘢，係咪就係即係憑呢一兩點可以即係判斷到佢係有個症狀？ 即係基本上，如果我攞嚟，我好似好嚴肅咁樣講少少少啦。即係某啲人就係成功之前絕對不會放棄夢想噶嘛。咁呢啲可能係bipolar症狀嚟嘅。即係你一天都未得，你會繼續癲落去，繼續衝落去。咁衝完之後， 咁嗰個人抑鬱未啊？到而家 抑鬱地啦，你而家見到佢都。而家係下一個噶啦，仲未 啊？啊，係 係啦，我諗為人係啦，喺呢個講笑咁講啦。咁但係其實如果要專業去判斷或者點都好，如果你發現佢都係長時期嘅幾個禮拜都係咁嘅狀態咧，咁可以去睇一睇嘅，因為其實我哋無論係醫學上啦，我哋根據醫療嗰個角度去睇嘅，就係佢有本即係等於某人有本鐵一般嘅聖經一樣啦，咁我哋都有鐵一般嘅準則喺度，嗰本叫簡稱 DSM 啦，即係而家去到五啦，冇記錯，有啲人應該知㗎啦。咁基本上佢有一本好厚嘅字典，就話俾你聽，你屬於邊一種嘅 disorder 係啦。咁啊，而家籠統啲嚟講，即係拆開少少啦，即係你就算打機啊、性 sex 啊，即係你性濫，即係你可能你會不斷咁好需要sex 啊，呢啲都系一个 disorder 嘅一种，即系都系 abuse 里边一个范畴。咁所以要睇到佢喺我哋睇到佢系有问题嘅，但系要点样成为医生认为嘅问题，就系要 tick 翻佢嗰几个礼拜，睇下有冇同一个情况发生咗。咁你要讲翻俾个医生知，咁个医生自然就会哦，咁啊佢又会再带佢睇下观察一下个情况，先至会大 lose 到呢样嘢。因为喺呢一度，其实有啲人系唔想俾人大 lose 噶嘛，有啲人就好想俾人我白卡嘅，系啊，方便我做嘢咁样。有啲又白卡，我好爱我嘅身份咁样。因为食药真系，如果真系去到有啲系怕原因，因为食完药懵仔药咁样嘅，食完真系呆滞就流口水咁样， 隔離係歧視嘅。咁所以去到呢個位，真係睇醫生，睇醫生啦。咁但係即係有啲有良心嘅人喺隔離同醫生講兩句話，佢一時呢幾個禮拜諗唔開啫。雖然有呢個徵象，即係等於以前早幾年咪阿林夕咪話，阿林夕話佢有抑鬱症一樣，佢覺得有呢個問題，佢意識到呢個問題，但係我可以少少嘅藥物或者心理輔導就得嘅。你俾我食完呢段，如果過到嘅，你俾我停啦，你俾我俾我嘗試用其他方法去支持啦，其實係 OK。咁但係好多時醫生唔係噶嘛，尤其是公立醫生係好鍾意簡單直接化嘅話，就好似你睇公立醫生專科咁樣，俾重藥你打殘咗你，咁咪冇事囉。有啲就係嗰刻冇事呀，之後你出嚟嘅問題越大，咁咪有個 cycle 出返嚟，又係好似見到咁嘅情況。咁所以我哋通常頭先返返去個主題返嚟啦，即係話個DSM 嗰個精神病嗰個系列嗰本字典呢，我哋會睇返佢可能係四個禮拜睇個情況有冇對上，係咪都係咁嘅狀態啦，係咪上上落落啦，嘁哩咔啦啦，咁之後睇完之後我哋都發覺佢初步都有啲問題啦，我哋可以揾下啲醫生啊，或者最簡單啦，而家成日都話要揾社工嘅，政府逼我哋揾社工嘅，咁繼續揾社工啦，咁佢哋都覺得有問題咪掉佢上去囉。不過可能陣間都會提到，而家政府俾到一啲資源俾社工其實好少嘅，但係要做到又要社工係變咗萬能叔叔咁嘅情況之下，即係真係都幾坎坷嘅。喺 我交支咪俾你啦，因為我就唔識得多，但係老實講，我想聽多啲真係有 context 嘅有幫助嘅資料，我交支咪俾你啦。你由即係可能由政府覺得即係俾即係嘅資源處理佢哋嘅問題唔夠，又或者覺得即係直至到就係話可能分享一啲 case 又好，又或者覺得即係身邊嘅人應該做啲咩嘢又好，你繼續講落去。 令大家冇咁悶啦，即係打個譬如頭先我哋攞個最好笑嘅位置，就係成功之前不會放棄夢想咁嘅情況啦。佢冇嘢㗎，平時喺街度食食飯飯冇問題㗎。咁但係一聊起佢某啲話題就會癲㗎啦嘛。即係一聊起拳頭就會行出嚟問下阿媽，見到有仇人阿仇人達咁又會同人哋問候啊。咁呢啲其實已經開始出現咗個徵象出嚟。佢有啲好非理性嘅，即係其實件事好平常喎，突然間有啲你都諗唔到嘅問題發生咗。咁後尾去到有陣時屋企人呢又冇呢啲知識，咁啊以前嘅方法就係運咗佢去啊，或者由佢啊算啦，咁樣由佢繼續化夢啦咁樣。但係而家有啲就會意識到呢樣嘢影響到屋企啦，連屋企都影響呢，就會搵人幫手啦。但係搵人幫手好奇怪喎，通常搵兩種人嘅啫，一種就會搵警察啦，因為佢開始出現咗暴力啦，又有多爭拗啦，隔離鄰居就打電話嚟報警啦。咁但係其實一報警呢，你會發現到好多情況之下個警察呢唔理你有乜嘢嘢，總之你會見到佢首先有幾個警察行咗出嚟先嘅。咁如果你唔小心講咗句佢打人啦，你會見到一啲藤嘅盾牌出嚟嘅。係啦，開始即係你諗到嘅意識就係佢哋應該係訓練有素地喺抗爭嘅過程裏面呢，嚟緊一啲日子呢點解佢可以唔驚啲盾牌，就因為平時呢啲咁嘅情況啦。咁樣去到後期，其實另一邊會搵嘅可能係搵可能佢睇醫生，咁而家好啲啦，有陣時搵家庭醫生啦，有啲就會連醫生都意識到有問題啦，咁佢可能會叫佢可能睇下覆診啦，睇下會唔會咁嘅情況留意下啦。咁但係呢啲咁嘅種種情況之下，其實冇好難搞嘅。真係好難搞，都佢唔肯睇醫生點呢？有個 case 可能係試過你都估唔到嘅，原來真係呢個香港真係有一個人係可以十幾廿年嚟屋企冇出過，長期靠屋企人支援佢，唔出街唔覆診，喺屋企淨係睇電視，做下家務，咁就過咗十幾年啦。野人咁，我見到佢嗰啲腳趾甲呢係長到呢咁長囉，即係差唔多成尺有啊，勾住呢你見到。 屋企人係冇辦法。 唔肯做嘛，屋企人覺得佢冇事冇干，咪繼續囉，我可以養到佢。 咁佢冇事冇干。 係啊，嗰個係八十幾歲㗎啦，個爸八十幾歲啊。唔好理啦，即係呢個咁嘅故仔。咁但係咁嘅情況之下，我哋 我哋都好心急嘅，即系我哋都见到有啲人系想帮佢，帮唔到。好啦，翻翻落去，去到真系医疗把我帮唔到佢啦，你睇下社区帮唔帮到佢啦？社区点帮啫？见到佢咁嘅外形走啦。第二，你见到佢，哇，黄色衫噶、哦，闪啦。即系佢哋变突然间变蓝丝噶啦，真系会突然间变蓝丝噶，会闪晒啦。咁、样去到某个情况，佢都俾人孤立咗咯。咁佢更加唔会话俾你知道有事。 但我哋帮佢啊嘛， 我哋帮佢啊。好啦，到一啲中间帮佢嘅人就惨啦，拉佢拉佢唔到，隔篱嘅人就会叫你唔好做，话你都做唔到算啦。咁啊，呢啲好复杂嘅。不过去到某个位就系、是，其实系香港嘅。香港有精神病嘅服務幫到手嘅，即係你而家你嗰本書都係其中一個機構啦。咁佢裏面政府呢喺喺之前好大約10年前啦，2008、2009年啦，因為佢嗰陣時發生咗幾件事嘅，即係最重要係你隻屋斬個人啦，就又係啦，傳媒又講話疑似有精神病嗰個斬人啦，斬完人就整咗個叫做我哋簡稱 ICCMW 啦，係啦，即係一棟佢形容好好靚啊！政府講到咧，嗰陣時阿曾蔭權啊，到而家都講到好鬼靚啊，話係一個綜合服務，可以幫到你預防到啊、洞察到啊、出到嚟入咗院可以幫到手啊，咔哩咔啦嘅一啲精神病支援嘅服務啦。誰不知真係講到好靚，但係其實人手又唔夠啦。你一個社工要走一區啦，咁你仲要係又有啲限制㗎喎、哦，好似頭先我講緊個十幾年冇出街嗰、那個冇睇醫生冇性，醫生都冇話佢有病，因為佢連醫生都冇睇嘛，咁咪大佬唔到囉，大佬唔到咁點呀？我哋好多時佢話唔合資格喎、哦，因為佢都冇症狀，我哋係要有一個人肯好有心同佢講佢有咁嗰、那個社工先至會可能幫下手，即係有㗎，有啲咁嘅暗黑面喺度嘅。咁冇辦法，因為嗰個社工要走一區，你要點做呢？即係再久而久之，咁所以其實另一邊我哋想搵支援嗰陣時，我哋成日都提佢嘅，你肯有少少錢嘅屋企，好似林夕咁樣，或者嗰啲明星咁樣，係啦，俾錢睇啊。但係一睇完之後，以前早幾年係講緊成1000蚊一劑喎，即係啲藥。 唔系咁，最主要系呢件事啊，唔知复诊复几多年仲唔断咩？ 系啊，又唔知 会唔系1000蚊嘅问题啦。 系啦、啊，每次都咁啦。咁所以都好多嘢令到一啲草根嘅人点算咧？咪得两种咯，咪继续做着住黄色衫继续冲咯，继续癫咯，我继续话冇嘢咯。另一种就系本撇啦，本撇就好似你头先见听过一啲就系话，算啦，我放弃自己啦。咁啊，直接入有啲就我出出入入咯，不断咁喺医院出出入入咯。咁所以其實近呢幾年，如果你問我哋去睇嘢最容易睇到而家香港個現況精神病嘅話，之前晏晝都講過啦，即係譬如話一念無明，其實都近似㗎啦。佢嗰個情況就係、是、余文樂佢唔想睇醫生，你見到佢癲起嗰陣時嗰個櫃就係花曬、去到嗰時癲起上嚟，佢覺得睇唔順眼，其實嗰個唔係病嚟嘅，佢只不過係覺得睇唔過眼。佢控制唔到，就走咗去搏搏搏咁樣攞支咪嚟玩，嚟嗌人哋叫收聲。咁但係成個過程其實佢最大嘅問題令到佢癲嘅，唔係因為佢嘅癲嘅問題，隔離嗰啲人點樣去令到佢咁樣。咁但係我哋又 support 唔到，我好深刻嘅。我哋睇嗰陣就係阿曾志偉喺度嗰個圍圈，第一冇呢個圍圈嘅故仔先啦，好甚少啦， 即係冇所謂叫分享嘅， 冇甚少啦，即係自己圍內都有嘅，不過唔係嗰種咁樣好美國式嗰種。 係啦，我都覺得係好美國 式，好美國式啊！咁我哋冇美國式㗎嘛，我哋通常就係玩小組玩，係啦。咁講完之後，其實佢嗰度個社工你會睇到個無奈嘅，成個過程佢都冇 involve 過喺個家庭入邊，反映到㗎。有睇到反映到㗎，咁所以喺呢個位做社福界嘅好無奈，所以成日都要爭取，但係爭取嗰陣時候政府就係求其就抌啲嘢落嚟，抌完之後其實係令到我哋加重，執靚個數字就算數啦。咁所以我哋聽聞緊，都唔係聽聞㗎啦，如果有意思去睇下網址嗰啲叫做精神病綜合服務中心嗰啲呢，綜合服務大樓啦叫做有啲區呢，其實佢個地址呢可能係細過，係等於你而家呢一個單位，即係成個工廈單位咁大，但係佢要割住幾個服務喺度，要做好多嘢，但係人又唔夠。咁啊，我哋 所有有陣時將啲波又掟曬落嚟我哋社區度啦，醫生又頂唔住啦，又爆房啦，咁又要去我哋度啦，咁過渡嘅地方又冇啦，又去到我哋度啦，咁所以再講落去其實可能一兩集都講唔曬成個過程，咁但係好簡單啲嗰句就係、是、最大嘅問題喺我哋睇就係、是、由即係如果你問我到最後攞個總結講返成件事嚟講，成個香港可以令到精神病嘅演變，成也傳媒，敗也傳媒。傳媒就係包括埋電影。八十年代如果冇《癲佬正傳》，我哋冇安安幼稚園單嘢，即係如果有查資料都知嘅，就冇呢啲服務。但亦都個反響亦都就係因為咁樣而大咗，而好多地方訂唔到一啲地方 ，book 唔到一啲地方俾佢哋用。去到二度空間。張國榮咁樣跳一跳，大家先開始明白咩叫精神病。之後因為殺人犯，令到大家唔明白咩叫 schizophrenia， 係啦，可以攞嚟講笑都真係。到最後而家一年無名，開始啲人又再關心翻。其實成個過程就好似而家浮浮沉沉，而啲病人亦都好似而家咁樣浮浮沉沉。你關注就關注咯，唔關注唔關注。但係關注得嚟，你好似係可憐緊佢嗰陣時候就好慘啦。佢哋個狀況就係、是。我哋唔使人施舍，佢有佢自己嘅能力，佢可以去做翻，甚至乎好翻嘅，佢哋而家叫复原人士，可能叻过在座好多人嘅，真系叻嘅好劲。 因为当嗰啲人要集中精神做一件事嘅时候， 集中唔到啫嘛， 佢系集中唔到啫。 系啊，集中唔到啫嘛。咁所以去到翻翻嚟就系话，如果去到 bipolar 呢啲咁嘅情况，我哋反而唔系担心佢上嗰下。我哋擔心佢上完嗰下，好似你咁講，佢落嗰下就係正正我哋睇到佢會自殺嘅原因。覺得呢個世界虛空，乜都唔係，跌咗落去一個完全。我聽過嘅情況就係、是、不斷咁，你好似喺個懸崖度跌緊落去，但係個跌嘅過程好似係慢動作，一直都仲未落到個底嘅。佢不如。不斷咁樣將個路程喺度拖長，可能一秒嘅時間，其實拉到三十年咁嘅感覺，你會點？你咪想自殺死咯？咁但係點會自殺死啊？我哋又翻翻去頭先講個主題就係話，佢有鋪排嘅，雖然好 suddenly 突然間啊揾到個契機會走，但係佢之前如果真係有留意嘅話。佢之前會講呢、這個，除咗係性格會轉啊、黑白灰啊，甚至乎去到某個位，我哋去見到就係、是、嚴重啲嘅開始有部署，慢慢滲一滲。喂，我啲户口擺咗喺呢個位，最明顯嘅就是我個户口擺咗呢度，你幫我陣間幫我睇下啦。可能好輕鬆，你唔覺嘅，但可能佢已經準備定做 呢間一齊，即係佢自己住咁點咧？ 佢自己住，我哋就要睇多啲咯，得閒。即係無論點都得閒打電話俾佢知咯，因為好多時 即係主動去關心佢， 主動關心多少。 即係佢覺得你煩，你都 煩都要喐下佢啦。即係等佢，即係主要係 announce 你唔好咁唔好落咯，係啦。咁所以呢個我因為咁樣講，關心多少少，主動多少少會好啲嘅。 咁希望大家明白頭先阿路人丙講啲咩嘢啦，咁我就聽得好聚精會神嘅，咁我冇乜總結，佢總結應該要即係講曬啦，咁我都覺得都係琴日我 Facebook 只係出咗一個 status 啫，即係真係盡量用多啲時間關心身邊嘅人，睇下佢會唔會有需要幫手，無論嗰啲係做到唔做到都好，你盡量可以做到嘅就話俾佢聽，你唔係心無可戀，你唔係自己得一個囉。咁我唔知呀、啊、因為我可以好籠統咁講，就係話真係我覺得嗰個人去跌入呢、這個抑鬱嗰個窿嘅時候，咁我咪話俾佢聽，佢唔係自己一個人囉。 係呀、啊、真係唔好令到佢我理撚嚟嘅，要叻到復合窿。 冇窿啊！我哋呢个世界冇窿啊！咁啊，下节再见啦。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